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1945年8月10号，日本发出启降召会，当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在延安下令，要求各地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接受投降，接收城镇。8月11号，延安总部连发了6道命令，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还要求冀热辽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形势好啊，东北和华中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抬脚就能够进城。距离东北最近的也是八路军，那里将会出现政权上的空白。8月11号，重庆方面也发出了2道命令，蒋介石要求备战区加紧的作战努力，又下令18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蒋介石非常着急，中央军部队龟缩西南和西北，距离大中城市很是远呢。蒋介石的计划是按住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不动，赶紧的抢运中央军去抢地盘。这一架势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事实上蒋介石占领华南都有着极大的困难，要想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蒋介石也有着自己的高招。8月14号，重庆致电延安，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重庆同时也发给延安的另外一封电报，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探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下，这个电报不过是出于2项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能够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的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后予以消灭。而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便调兵抢占沦陷区的地盘。毛泽东电复蒋介石，表示要派周恩来去重庆，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说自己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立武和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指向了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联合给重庆发去电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他要的就是这个情报，不做任何的准备，反而调兵遣将抢夺东北和华北地盘。8月23号，明知毛泽东不来的蒋介石却3次的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驾，特再迟电速驾。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和谈的善意传遍了中外，美国苏联则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党派也是心思大动，和平的皮球踢到了延安的场中。同一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刘少奇代理职务，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搭乘美国飞机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8月28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重庆的蒋介石倒是弄了个手忙脚乱， 这邀请毛泽东本来就是一出假戏，没想到毛泽东却来了个假戏真唱。本来料定毛泽东不来就没有准备台词，可共产党却拿出了早已拟就好的整套的谈判方案。于是由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着毛泽东的方案在推演着。造成蒋介石被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派延安的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了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他不会来，却全然不知这封电报也同样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突然袭击，通过情报手段实施战略佯动。共产党的政治手腕已经炉火纯青，再也不会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上当丢脑袋了。这次的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又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杰出范例。抗战初期，国共达成合作，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了联络参谋，八路军的三个师派了三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领导，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共产党部队抗日，而是搞情报。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三个联络参谋就长期地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成了国民党在延安的公开情报官。金城领导的交际处，其职能是接待外来的高级宾客，做统战和外交工作也要监控这几个明码标签的特务呢。中社部的人手不够，保安处上来协调，王在天担任交际处的秘书，便衣队队长刘坚夫任科员，杨黄林任招待所的指导员，指导十几个服务员借用工作之便来就地监视。三人外出时，就由便衣队的支部书记王林在外跟踪盯梢，多重眼线密布，两个国民党参谋的一言一行都被纳入了边保的掌控中。两个联络参谋经常的偷偷发报，负责技术侦查的七科就把设备隐藏在了杨黄林的窑洞里就地监听。可是联络参谋使用的密码等级很高，边保和中社部的内线也没法掌握。边保尝试破译始终不能成功，又试图的搞到密码本，可是这两个人警惕性高着呢，外出时总是把密码本随身携带，边保始终无法得手。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们实在是个苦差事呢。可是在近来，这苦日子渐渐的有所改变了，伙食越来越好，服务员还帮忙晾晒被子，延安的舞会也邀请自己参加了。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成友军来对待了。两个联络参谋的心情逐步的放松，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这显得不太雅观吧。交际处特意的邀请两个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前脚一出门，后脚就进屋，杨黄林利落的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了密码本。贫困的延安连照相机器材都缺少，厚厚的密码本只得用笔抄了。两个参谋游玩归来，沿途边保的密哨像烽火台一样的通报回家，交际处这里的密码本还没抄完，又得赶紧的恢复原貌。好在有着高级领导人的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宴会看戏，这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的出门，这边立即开锁开抄。七里铺三期毕业的黄斌到军委三局学过报务，一直的想破译联络参谋的密码，抄写的时候激动的手都发抖了，密码太多，搞了三次才全部的抄写完毕。联络参谋与重庆电报往来，有些通过延安的电信局，边保在电信局中安排了情报力量，把电报的稿子秘密的抄写下来送到边保，军委二局再对照着密码进行破译，这样延安就能够掌握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方面的全部秘密通信，真是个知彼知己呢。重庆谈判就像一出现代版的鸿门宴，这出戏的戏码可比古时候精彩多了。蒋介石本想做戏骗人，不成想反被对方导演，派驻对方的特务成了蒋干事的丑角。毛泽东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的登台亮相， 身边的情报员像周瑜一样能干呢。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抗战胜利的消息来得快。1945年的9月5号，日本投降，延安沸腾了。沿河滩聚满了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入夜更是满山火把。这一天这晚跑遍全城，跑遍宝塔山和沿河滩，还是没有跑累。抢救运动中挨整的苏萍已经在甄别中得到解脱，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呢。这些日子党校整天的都在辩论，有人说这个日子象征着从战争向和平的转折，中国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就要到来了。也有人说这个日子象征从民族战争向阶级战争的转折，中国的解放战争要来了。两派争得激烈，但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前途的转折时期到来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竞争也即将开始。在重庆接待毛泽东的蒋介石正是志得意满。1945年的9月9号，中国首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受降仪式，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上将面对着中国受降全权代表、军政部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深深鞠躬，呈交战刀。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时刻。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中国战区的总司令是谁呢？蒋中正啊。蒋总司令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大将到中国的各地区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国际受降安排，北纬16度线以北由中国受降，这个区域除中国东北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还包括日本侵占的越南北方和台湾琉球。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台湾受降。自1895年马关条约以来，台湾已经被日本侵占了50年了。近代的中国大片大片的领土被列强所侵占，这是中国第一次收回自己的领土。最神奇的受降要算的出国受降。龙云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滇军开赴越南受降。1945年9月18号越南河内，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统府邸，中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接受了驻越日军的投降。卢汉的身边是盟军代表美英将领，后面是来宾席位，胡志明等越南临时政府要员进行观礼。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的出国受降，受降的对象是曾经强大的日本皇军，那日军部队曾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主力部队呢。正在滇军高兴的时候，蒋介石却要对滇军的家乡下手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坛有着三股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盟。举国抗战，蒋介石得以收编了各地军阀，到抗战胜利时，全国只剩下两块地方，老蒋还不能完全说了算。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那是老蒋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西南还有个云南省，从人事到财政再到驻军都由地方政府决定，那云南号称是民主堡垒，对中央的态度更是听宣不听调，态度上支持中央抗日，可老蒋调龙云到重庆开会他都不来，怕是扣人呢。那地方可是老蒋的后方，打延安之前先得收拾了昆明。8月28号，毛泽东飞抵重庆，美国大使赫尔利匆匆飞往昆明，拉着龙云去重庆，说是充当谈判的第三方。可是龙云不肯去，云南省主席的使命就是建设云南。重庆谈判陷入僵局。9月10号，共产党根据地上党地区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9月27号，蒋介石把毛泽东丢在重庆，自己悄悄地飞到距离昆明很近的西昌，部署对龙云动兵。10月3号，杜聿明率领军队围攻了昆明五华山，逼迫龙云离开云南。 内战的第一枪打响了，毛泽东还在重庆等着签约呢，国共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动武，蒋介石就先向第三方面下手了。10月10号，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飞回延安，不过三天，蒋介石就下达剿匪密令，准备对共产党大打出手。驻扎越南的滇军面临的艰难选择，陇耀师长痛心疾首，老蒋敢对我们的老主席动手，我们就打回老家去。可是有人响应，有人却沉默，打不回去呀。中央军10个师堵在了中越边境，对滇军6个师形成优势。这时蒋介石也是尽力安抚，云南省政府主席将由卢汉担任，还是你云南人管理云南。内外交困，驻越滇军又碰上了国际纠纷，法国军队要求接管越南北方，这要求将改变越南的现状。越南原来是属法国的殖民地，又被日军占领，抵抗日本的有两支主要力量，胡志明的越盟和越南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扶植的越南国民党力量太弱，不成气候，中共中央扶持的越盟长期坚持着敌后抗战。日本一投降，胡志明立即回国，在越南河内组建了越南临时政府。越南新政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越南皇帝保大立即宣布退位，加入临时政府担当顾问。龙云也是支持胡志明的，嘱咐卢汉把缴获的日军武器转给越盟。中国占领军和越南的新政府友好合作，成功地稳住了越南北方的局面，越南出现了独立建国的美好的前景呢。亡国多年的越南珍视着民族自决的机会，就连反对党国民党也是和越盟联合反对法国回来。可是法国却有着英美的支持，根本不理会越南临时政府。阻止法国殖民复辟的唯一希望就是驻越的中国军队了。滇军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提起那法军，滇军就来气。当年你法国殖民东南亚，入侵我中国云南，现在国都亡了，一个流亡政府你神气什么呢？日本投降时，流亡云南蒙自的法军少将亚历山大就找到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要求由法军来受降越南。萧义素总参谋长答道，受降安排由波茨坦公号来决定，可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四大国似乎没有法国呢。言外之意是，受降越南，中国军队比法国更有资格。可是已经在越南北方受降的中国政府，却在国际列强的压力之下同法国政府谈判了。1946年的2月28号签订的中法协定，中国军队将于3月撤出，法军于6月份接替中国军队在越南北方的防务。不待协议日期到达，3月6号法国军舰抢先地开进了海防港，强行地登陆了。这时中国军队还尚未撤离，海防的防务还尚未移交，开炮了。法军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法军的舰炮击中了陆地处的一处日军仓库，引爆了仓库里的弹药，整个的海防笼罩在硝烟中。还击了，184师和21师两个山炮营立即还击，一场炮战下来，法军军舰瘫痪在港内，海军少将摇着白旗上岸谈判。出气呀，打败日军又击退了法军，60军军长曾泽生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终于有了些强军的感觉了。就在这时却接到了停火撤军的命令，放走法国军舰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家毕竟也是反法西斯盟国嘛。可是把越南北方移交给法国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驻越滇军接到了上级指令，开赴东北接受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对日受降，从此格局大变。法国要求重霸越南，明显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可美英最终还是支持了法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